第51集。 嗯，回的消息啊？ 白思君觉得好笑，梅雨琛的气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就跟个孩子似的，一点也不像30出头的大人。但他觉得更搞笑的是他自己，他从来不知道自己的求生欲竟然可以有这么强。他抬起一只手，反手揉捏着身旁梅雨琛的脸，另一只手慢悠悠地给梁如回消息。 怎么了？ 压力好大，求安慰。 之前带梁如的时候，白思君许多杂事都没有让梁如做，现在他走后，可以想象梁如的工作内容一定会陡然增多。 白哥，最近忙吗？下午有没有时间啊？我请你喝奶茶。 不用上班的日子总是容易搞不清日期，白思君完全没意识到今天是周末，因为这段时间过得太过放松，以至于每天对他来说都像是周末。他正想问梁如约在哪里见面，却听梅雨辰突然出声：“ 让他过来。”“ 又来？你又想欺负人家小姑娘？”“ 这次不一样。”“ 哪里不一样？”“ 上次是警告，这次是宣誓主权。”“ 你够了啊。”“ 哎。” 梅雨辰环住白思君的腰，下巴抵在他的肩上撒娇。“ 嗯， 我不想你和女生单独出去。” 这下白思君是真的没办法抗拒。“ 你就吃定我拿你撒娇没办法。” 梅雨辰轻轻笑了笑，咬着他的耳垂。“ 可是我只对你这样啊。” 白思君放弃抵抗似的。“ 是是是，你只对我撒娇，我就活该宠着你。”啊。 白思君重新拿起手机给梁如回消息：“ 你下午直接来找我吧，地址还记得吗？”“ 什么地址？我好像没去过你家呀，白哥。” 白思君发了一个定位过去：“ 梅雨琛这里，你之前来过的。”“ 你们同居了？”“ 算是吧。” 露出老母亲般的微笑。 白思君皱了皱眉，看不懂梁如这条消息是什么意思。一旁的梅雨琛也挑了挑眉：“ 老母亲是什么意思？”“ 不懂。”“ 他为什么发个微信自在的微笑表情啊？这不是挑衅吗？”“ 对啊，奇怪。” 不过白思君知道梁如肯定没那层意思，他只好猜测：“ 他可能不知道这个微笑表情让人看起来很不爽。” 梅雨琛轻哼了一声，没有接话。不过白思君能从梅大猫的表情里读出，这人又要欺负小姑娘了。梁如在下午1点多来了梅雨琛的别墅，这次他没有迷路，并且还懂事的捎了点水果过来。白思君去门口接梁如，他原以为梁如工作压力大，精神状态应该不好才对，哪想到这小姑娘完全红光满面，精神抖擞，一点也没有被工作压垮的样子，反而言语中还透露着一点小兴奋。“ 白哥，我怎么觉得梅老板的院子有点不一样了呢？”“ 我没事种了点花花草草。” 梁如比出一个大拇指。“ 贤惠，大喜的贤惠。” 梅雨琛还是一如既往的没有来玄关迎接。白思君去冰箱给梁如拿了瓶橙汁，然后把他迎到了客厅。“ 梅老师好。 梁如及时改口，然后偷偷对白思君吐了个舌头。梅雨琛淡淡的扫了他一眼，然后继续埋头码字。“ 梅老师的新书写得怎么样了呀？有白哥陪着，肯定文思泉涌吧。” 梅雨琛微微皱下了眉，又抬起眼睑没什么表情的看了他一眼。梅雨琛对待外人总有一种疏离感，白思君刚和他接触时也被他这种态度搞得压抑又不安。他明知道梁如害怕梅雨琛，所以想缓和一下气氛，然而却听梁如嘿嘿笑了两声，没心没肺地说：“ 白哥，梅老师都懒得理我。” 白思君觉得奇怪， 梁如虽然开朗，但也并不是拿热脸贴冷屁股的那种类型。他怎么莫名觉得梁如的脸皮变厚了？也不是贬义的那种脸皮厚，就是心理素质变强大了。他只能认为这是工作对梁如带来的改变。 没事，不用管他。最近工作怎么样了？ 梁如立马哭丧起一张脸，瘪着嘴。 好想辞职。 不至于吧？ 我这忙着毕业，主编还要求我一周去五天，有事才准请假，简直不想干 了。也有我的原因，我要是还在，你也会轻松一些。 就算白哥还在，等我正式入职之后也会有这么多工作。好想直接找个富二代嫁了。话说白哥，你怎么突然就只负责梅老师了呢？我好像西烈和齐老师你都彻底不管了吗？ 还是他比较重要。 梁如偷笑了一声，结果惹来梅雨琛打量的眼神。他没有收敛，反倒迎上梅雨琛的目光。 梅老师，你可不能辜负了咱们的白哥呀。 这次梅雨琛总算舍得张开他那张金贵的口。 你到底想说什么？ 没什么没什么，我就是想祝你们白祝你先说大卖。 梅雨琛莫名其妙地看了白思君一眼，显然和白思君一样也不知道这小姑娘到底怎么了。他顺着梁如的话回道， 我当然不会辜负她。 梁如的脸上挂起了诡异的笑容，她语重心长地感叹， 那就好，我看到我磕的是不是，我是看到你们感情好，我就觉得很欣慰。 你知道我们在一起了？ 白思君听到这儿，心里突然生出了不好的预感。他还没来得及接话，就听到梁如开口， 知道啊，上次来就知道了。 上次还没有在一起。 哎呀，瞎说啥呢？ 梁如一脸我都懂的表情。 人家白哥都承认了。 梅雨琛略微诧异地扫了白思君一眼，问梁如， 承认什么？ 承认你们早就…… 白思君大声咳嗽了两声，硬生生把梁如的话打断。 那个，最近工作上没遇到什么问题吗？趁现在可以问问我。 梁如愣了下，想了想， 也没什么问题，就是最近宏图办了个主题征稿，我每天都被咨询电话搞得快烦死了。 宏图有一部对外公开的座机，总有人打电话来询问自己的稿件有没有通过审核。原本这个座机是在白思君的工位上搁着，他已经接了4年多的咨询电话，现在他一走，想也不用想，这个工作肯定落在了梁如身上。 你可以固定一套说辞，比如让他们关注网站信息。 是啊，我都这样说，但是说多了也烦啊。 梁如撇了撇嘴，突然想到什么。 哦，对了，小说网站的那个短篇小说大赛，齐老师主动退赛了。 这个倒有些出乎白思君的意料。看样子，他那天装模作样的吓唬齐云，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的。 退了就退了吧，反正那个比赛也没有什么含金量。 也是，不过这次齐老师应该会参加今年星木奖的评选吧。 星木奖于每年8月底截止提交作品，10月初公布入围短名单，最后于11月底公布最终获奖名单。评奖类别除了悬疑以外，还有推理和科幻等等，总之是国内文学界极有分量的一个大奖。白思君下意识地看了梅雨琛一眼，虽然他仍旧垂着眼眸看着电脑屏幕，但不停打字的手停了下来，看样子注意力已经被梁如吸引了去。 齐云自己说的吗？ 不是。 梁如否定，接着又故作神秘。 白哥，你不是不负责齐老师了吗？你猜现在齐老师是谁负责呀？